这是杰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中国，北京，2007年7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。泰伯，第八。第一章。子曰：“泰伯，岂可谓至德也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。”民无德而称焉。第二章。子曰：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喜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矫。子曰：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，故旧不移，则民不偷。第三章。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起于足，起于手。诗云：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而今而后，吾之免夫。小子。第四章。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，曾子言曰：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思远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思静性矣；出辞气，思远鄙背矣。边斗之事，则有思存。第五章。曾子曰：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泛而不教，昔者无有，常从事于斯矣。第六章。曾子曰：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济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人于，君子仁也。第七章。曾子曰：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人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第八章。子曰：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第九章。子曰：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第十章。子曰：好勇及贫，乱也；仁而不仁，及之以慎，乱也。第十一章。子曰：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矣。第十二章。子曰：三年学，不至于古，不亦得也。第十三章。子曰：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，威邦不仁，乱邦不居，天下有道则现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第十四章。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第十五章。子曰：失职之始，官纠之乱，洋洋乎隐耳哉。第十六章。子曰：狂而不直，同而不怨，空空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第十七章。子曰：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第十八章。子曰：巍巍乎，与舜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。第 第十九章。子曰：大哉，尧之为君也，巍巍乎，为天为大，为尧则之，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，奂乎，其有文章。第二十章。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禹有乱臣十人。孔子曰：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，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侍殷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第二十一章。子曰：禹，吾无见然矣，非饮食而至孝乎鬼神，勿衣服而至美乎弗冕，比公事而敬立乎沟绪。禹，吾无见然矣。论语泰伯第八。完。